在帐篷的后面的两角上做了两块木板，木板下端是双的，直到上端第一环都是双的，两块木板都照样做了，形成两个角，所以共有八块木板，十六个银卯座，每块板下两个卯座，又用皂荚木做了横木，为帐篷这一面木板做了五根，为帐篷另一面木板也做了五根横木，为帐篷后面即西边的木板也做了五根横木，又做了木板中间的那根横木，从这头穿到那头，木板上包了金，做了穿横木的金环，横木上也包了金。随后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了一个帐幔，用绣工绣上格卢宾，为挂帐幔做了四根皂荚木柱子，包上金，柱钉是金的，又铸了四个银卯座，又做了桧木的门帘，是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编成的，为挂门帘又做了五根柱子和柱钉、柱帽和横棍，包了金，又做了五个铜卯座。